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才能找到根基，假的你怎么找到根基？那我们做梦，梦有根基吗？梦醒了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这个大宇宙入常之光全没有了，就好像梦醒了。啊，已经入到常寂观，整个虚空法界都没有了。啊，可是有缘的众生，他要求，他很苦的求你帮助，这一念求，你立刻就现了，能生万法。没有缘的时候不现，有缘时候现，现与不现都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找边际浪费精神，浪费心力，浪费时间。啊，到最后你得不到啊。所以妙觉，无论是一是四，通通绝四句。啊，所以佛令众生立此四句，明之为度。这四句立了，众生就得度了。其实非度非不度，非精非不精，这个话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妙极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二十无业众生得度者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为什么说没度呢？是你自己度的，不是佛度的，你自己觉悟了，明白了啊，所以善巧方便帮助你觉悟啊，帮助你从迷转过来。转迷为悟，啊，悟是你自己悟的，啊，迷悟不是佛给你，是你自己的。佛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你转迷为悟，妙啊！啊，一悟之后啊，四句白飞没有了，心清净，什么东西出现？清净平等就出现。清净平等就是真心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觉是慧啊，因定开慧。佛的那些善巧方便，全叫做戒律啊，规律戒律律啊，这些方法，方法没有一定啊，有一定方法是死的，活活泼泼。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每天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世界第一等快乐的大事啊，一遍一遍遍遍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人家问我在听经，听哪一部？听现在的。啊，越往后，我们入得越深，越得越广，越有味道。啊，前面深度广度不够啊，啊，没有止境。这个叫其乐无穷啊！啊，真正尝到古人所说的“世味哪有乏味浓”，佛的乏味真浓啊！佛的乏味真乐、啊。 啊，能把世间一切苦难烦恼统统的化解了。啊，下面是念老的话，准时而论，以《金刚经》作为标准，啊，以本经这一段经文作为标准。那么本经乃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本着无量寿经啊，金刚经难行，无量寿经比金刚经还要难啊。对于这个经能存心，当知是人不是凡人为什么？这个人不久的将来啊，他就成佛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心就能得度啊，所以二十世界啊，一切世界稀有之人。不但在人间，在十八界都不容易遇到啊。若与圆教能生实性，圆解圆修可称圆人，圆人修行一日可当常人修行一切。这个话我们能不能相信？啊，什么叫圆人？这个地方的条件很简单，对于净土法门念佛往生真正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而且真干啊，真信真愿，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净土法门是圆教，金刚经也是圆教，啊，学习的这个人对这个法门能生实行，真实的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的相信，叫实信，实实在在才相信，这叫圆信圆解啊，他能理解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我而发，这就是全部接受了。佛的大慈大悲不是为别人，是为我。佛建立极乐世界，佛发心参学诸佛刹土，戒得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我， 啊，帮助我成就我，缘结缘修啊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日夜都不间断，这就叫缘修啊，也就是地心老和尚教阁楼讲的缘修啊，一句佛号从早到晚，口念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不能中断啊，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这叫缘修啊，缘性缘起缘修的人，他念佛一天，平常人要念一戒，所以他三年无始界以来第一章啊，消干净了，往生的障碍全没有了啊，他能够自在往生，这个理跟事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，这一生决定不能空过啊。十次生彼，这是讲六大轮回里头的啊，死了之后他又生了，这个意思很深，学佛的人必定要知道，要肯定。这说什么？说人没有死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现在一般人怕死啊，这个观念是最大的错误，是迷惑到极处啊，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是有生死的，人都是不死的。生死是身体啊，生不是我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灵性是我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，就是把我向上提升。啊，不要将我往下堕落，造作不善的死了之后就变畜生了，就变恶鬼了，这就错了啊，舍身受身呢，我没有死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对生死就看开了，就看破了，生死看破了啊，对这个生之死你就看得很正常，你一点也不恐怖啊，你会生到好地方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不惊不怖，头脑清醒，你自己可以选择，你不迷惑啊，如果迷惑颠倒很容易走错路啊，眼睛看花了啊，恶鬼里头看成天宫，你就进去了哦，进去之后上当了啊，很多假象啊幻象啊，在中阴身时候发现啊，所以自己有定功有主意，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啊，一切想念当中念佛最好啊，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，念佛的人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，这无比的殊胜呢。 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肯定弥陀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句佛号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就是人不行，所以看不到效果。如果真正相信，真正业心专注了，那就是佛所说的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诸位要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难事啊！还有比这更难的吗？第一等的大事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都能够办到，何况鸡毛蒜皮的小事？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，这叫鸡毛蒜皮小事，哪有不能解决的道理？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力的秘密，是念力不可思议，它这能量太大了，大到什么程度？能够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。这科学家说，啊，我们这个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啊，所以我们身体有什么毛病，念头只要是阿弥陀佛念头，阿弥陀佛不生病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这么多经，没有说过阿弥陀佛哪一天生病，没有啊。啊，那念佛的人怎么可能有病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念佛的人怎么可能有灾难呢？都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今天问题是信心是第一的，我们还是对他没信心。虽然念阿弥陀佛，还是要找那些医生呢，找什么治疗的方法了啊，到处去找啊，啊，这就把我们的心散乱掉了。我们的心没有集中这一点的，啊，常常分散。为什么分散呢？对这个不相信。证明这真的是难信之法。啊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念佛的人，把名号真实功德这个意思都没搞清楚，都不懂。他也来念，他也来学，所以他带着许许多多的毛病在里头，不是一心专念的，不是的。啊，经典上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个意向重要啊，一个方向，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阿弥陀佛。我念佛一无所求，只求啊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身体呢，不要了。哎呦，这身体也不要啊。什么毛病都没有了，身体我要他呢，要他我好多业障啊，他全都出毛病了。身体一不要，什么事没有了，妙极了啊！我只要阿弥陀佛，不要身体了啊！诸位可以试试看， 看看有没有效果啊。但是要真干，不能干假的啊。干假的时候你这个毛病去不掉，干真的就去掉了。这下面说了，一念佛故啊，善根福德顿同诸佛。念佛是心作佛，本来是心是佛，现在又是心作佛啊！你这一句佛号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是清净心念的。念这一声佛号时，一根祝福，或者我们说一切诸佛威神的加持，你完全得到。啊，一般人没有感触，是念佛的时候有杂念，有妄想夹杂在其中，虽有加持不纯。那纯的加持，你会得法喜。啊，就是有喜乐这个感觉。啊，叫法喜充满了。越学越欢喜。越学越快乐。真叫极乐世界。啊，条件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有这三个条件，就能得法喜。啊，真正念佛有受用，念佛真快乐。啊，孔子不是学佛心，是见法，他专心学习。啊，也是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。恭敬心，你看《论语》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得世间的法喜啊，念阿弥陀佛是得世出世间的法喜。啊，这个里头烦恼、业习障碍，他都进不到你心里头去，因为你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带来是真正的法喜啊，所以我们要跟佛合作啊，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把一切缘呢放下，尽量的放，放的越多，感应就越明显。所以一念佛故呢，善根福德顿同诸佛。啊，这个话不是假的，完全是真实。啊，念佛的时候你的心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跟佛相应，神妙难思，是微妙啊，啊，微妙法门啊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这有两个意思，业者如本经第23品，设方无量诸佛，个个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本经里头说是设方无量

过人随过人的业去流转了啊，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不认识了。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永远聚会在一起，极乐世界聚会跟在娑婆决定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在娑婆世界你是心是乱的啊，心意是杂乱的啊，里头有怨有恨的啊，有情有爱，又有怨又有恨，纠缠在一起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。到极乐世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一些亲情怨恨全没有了，全是智慧功德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你真的搞明白了，今天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全假的。啊，真的每一天能吃饱啊，能穿暖，能有小房子去安住居住，就得其他的全放下，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是世界上第一大福报人，还有哪个福报能跟他相比啊？啊，他现在走的什么路子？阿弥陀佛的路子。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的道路啊。啊，一般人走的时候全是三途六道。啊，怎么能相比？人要聪明一点，不能再干傻事。啊，什么是傻事？放不下的全是傻事。不要以为你不傻，你没有放下的那就是傻事。啊，真正聪明万缘放下。啊，我就老老实实一心念佛。啊，想做一点好事，今天全世界第一段好事就是帮助人才。啊，真正有善根的人帮助他成就他，第一桩好事啊，这个好事要做，其他的好事都是二等三等四等啊，不认识不行啊。说意义源于无尽学门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意义是包括了一切。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，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，闻名发心，甚念必生，精灯不退。那我们了解这些原理，我们对极乐世界这些思想相信啊，不再怀疑了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能信的人不知道有多大的福报，他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他不会信。 啊，富贵都有的信心坚定啊，这个人决定得胜了。有智慧没有福报，他能信，但是他未必肯修。啊，有福报没有智慧，他也能信，他依着头。啊，那个能不能往生呢？那就在缘了。啊，善导大师所说的，总在语言不同。啊，如果是富贵度具足的，他就决定得胜。啊，品位之高啊，我们就不难想象啊。啊，他决定是十报土上辈往生啊，佛会多去数啊，肯定是这个果报啊，所以能令啊有这样这么大的功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所以能令众生闻名就得福，闻名就发心啊，而生念必生啊。当然这个里面这些闻名的人决定的福，的福大小不一样，这个与他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关系啊。他善根厚，一听就觉悟，一听就相信啊。善根要薄一点，听了要欢喜，阿赖耶里头种善根，不见得了这一生能成就啊，种子种下去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同学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听到无量寿经啊，你有信心有愿心啊，肯念佛往生。经上讲得好，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啊。你听了之后明白了，肯定把我这一生的方向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这一生没别的事情啊，就是念佛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全盘放下了，与我不相干了啊，这个人就决定得生，而且是决定生十宝土啊，一心专注是十宝土上辈往生啊，这不可思议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生念必生，精灯不退也啊，精是快速啊，很快他就证得三不退。为什么念佛？用念佛这个方法把清净心找回来。所以念佛是一个手段，目的是要把清净心恢复

啊，你不相信他就下不了，你真信真信他真就下了。所以这句话有没有效果在你的信心啊？你不信你天天念佛决定消不了，你真心真消掉了啊！真心心坏了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这是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过啊，与一切众生长生慈悲心非常重要，他修的法门不能够回谤他。无论修哪一种法门，修善财童子赞叹啊，绝不回谤。为什么？个人根性不一样啊。纵然我们知道净宗对他来说他一定会成就，但是他现在不拘于信心啊。那怎样劝化他呢？我们自己好好修行，几年之后让他来看，让他自己比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修行比他功夫得力，我们的心情比他愉快，我们比他放下更多，我们这位忧虑牵挂的少了啊。他要从这些方面细心的观察，就会比较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到了晚年七八十岁以后，原来修的禅定不要了，念佛知道了，知道那个修不成功，那个太难啊。我遇到几个老修行啊，啊都是在家居士啊，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啊，有身份的啊，老居士啊，到晚年告诉我放下了禅根密不得力，还是念佛好啊。回过头来一天呢念两三万声佛号做长苦啊。年岁大了，住在农村好啊，比较清静，空气也好啊，老人要活动。我是在屏东乡县遇到个老人80多岁退休的啊，那个时候他放下了，他学禅学密全放下了，哎，教也不要了，专心念佛，告诉我每天30000声佛号啊。他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是散步，也是非常好的运动，要走好几公里，一步一声佛号啊，30000声佛号就走30000步，对身体健康好啊。啊，80多岁看起来像60几岁的人一样。啊，晚年回头来了不但是对于佛门同修不回忆其心， 遇到其他宗教也不可以回报，也要善谈。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很清楚，他是拐道弯在学佛啊，他们学佛求升天，我们在佛经上看到诸天的天王请佛请菩萨到天宫里面去讲经，大乘经典上很多啊，他们升天好啊，升到天上跟天王遇到佛菩萨在那边再学佛，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很欢喜啊，我们知道你升天之后会遇到佛菩萨。啊，所以鼓励他赞叹他，让他好好的修学，不要去障碍他。啊，决定守住菩萨戒里头一条戒，自赞回他，自己赞叹自己，回望别人，这个是最大的果实。我们自己反解了啊，所以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，若回忆其行呢，终不忘存啊，这要是真教啊，修这个法门来生能得人生都算是真教啊，来生要到三途那就错了啊，人天都算是正法啊，五乘佛法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念佛就是要学这个，怎么个念法？一心啊，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，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夹杂啊。那么这个世界，我们会常常收到一些信息，都是关于修学的啊，提供你坐禅、参禅啊、持咒，很多好方法。你见到之后动不动心？你动心，那就不是一心念阿弥陀佛了，你就有掺杂了。决定不能动心，见到其他法门要像善财童子一样恭敬供养，我还是学我自己的法门，没有动摇啊。善财五十三参啊，每一天接触不同的信息非常之多，他的态度恭敬，好的赞叹，不是好的不赞叹啊，供养供养的方法很多，不一定都是财物啊，赞叹就是供养啊，礼敬就是供养啊，不学啊！啊，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参都有念的礼词，念的是感恩 啊，你让我学到了，我感谢你。礼是礼拜，慈是不舍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还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学你这个法门，这叫慈。啊，这个“一次”的意思含义的很深的。啊，善财童子自始至终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。啊，最后普贤十大愿王到不极乐。啊，那就是一心念佛。你看，一心念佛里头有五十三层。啊，不是不接触，接触是一心，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。啊，那接触是什么意思呢？接触是长智慧，智慧是明了，通通明了。啊，不着就是禅定，我样样都明了是慧，如如不动，我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有分别执着，这就是定。啊，定慧等学啊。啊，用一心念佛。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慧等学？阿弥陀佛。啊，心里头二六十种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修学其他东西帮助这个世界是附带的。啊，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学习，我要帮助别人，得用这些方法。啊，可是自己心里面呢，起心动念呢，全是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念佛人呐、啊。底下这一句，十地菩萨不离念佛，这一句是《华严经》上的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十地从初地到十地，菩萨最高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在地前可能修的法门不一样，登地之后啊，没有一个菩萨不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他明白了，完全了解，没有以后了。地前的时候了解不透彻，有疑惑啊，并不完全念佛。登地以上没有一个不念佛，连文殊普贤都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观音师之没有例外啊，也是我们娑婆世界两大菩萨，往生净土，谢诸阿弥陀佛，普度众生此一句佛号。为佛与佛了，乃能究竟。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啊，等觉是观音世之、文殊普贤、弥勒菩萨。这一些人呢、啊、不是普通人呢、啊、那他很快就成佛了，他还不离念佛，无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的。我们看到这些人，所有的菩萨，所有的阿罗汉辟支佛，通通都念阿弥陀佛， 我们还能怀疑吗？我们还能不念吗？念老在此地，第一句话，把佛陀度化众生的本愿全说出来了啊！啊，此一句佛号，为佛与佛难能究竟，所以等觉大师也不理念佛，无根凡夫，但当老实念去，就对了。下面云要解云，欧耶大师说的：一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。华严祖下面解释的非常好，临风大师此言。真的他得到说法如来之水也，精髓也，啊，真实应该敬畏来界顶礼膜拜此一句也。第一句什么？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，就这一句。啊，黄连老师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界顶礼膜拜这一句。这一句能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往生净土成佛去了啊！啊，接着讲，念佛时，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我念这句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善根福德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我念一分钟，这一分钟善根福德跟佛相同；我念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相同；我念一天，这一天相同。所以念上三天三夜，阿弥陀佛就现身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为什么现身？因为善根福德因缘相同啊。我们自己的智慧德能相好，跟诸佛如来完全平等，丝毫差别都没有。啊，起作用不是由起心动念，起作用是有感有应，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应。啊，所以说，愿意什么神得度，现什么神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，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无有一定的神相，千变万化。啊，无非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成就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也不可得。 千万不要心上有一切法，那就坏了，你被法染污了。那所以金刚经上说的好，法上饮食，何况非法。啊，佛法与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那现在还做不到，做不到的先把不是佛法的放下，佛法放在心上。啊，真正明白觉悟了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其他的佛法都放下，那就妙绝了，你的成就非常快速。啊，为什么你这么单纯？啊，他跟心完全相应。所以要尊师重道，要依教奉行。啊，老师的恩德太大了，从事大地。啊，从思想我们就通达体性。啊，体性就是理，然后就明白了即思而真，真跟假如何在一起，分不开。啊，思从现思想上它是假的，从体性上它是真的。啊，真是空相，假是有相，空有不二，空有一如，理事不二，理事一如。这个境界实现了，地心万德庄严，地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实的啊，真真相相了，万德庄严啊，植入一句名号之中。寺庙理真在哪里？原来就在一句名号里头。这一句名号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没人知道啊，念佛的人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他要知道他就真念。啊，他因为不知道，常常把佛号忘记掉，取而代之的还是胡思乱想。对理事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了，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啊，真正知道的是，你晓得是。古德常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句话我们听不懂，必须把此地往生论里所说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真正相信万德庄严就在这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就是万德庄严，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，念这句佛号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东西漏掉，这一句佛号就是能生万法啊。那么净念相即是为摄取之一，什么叫摄取？摄取是净念相即，就是念念不间断了。现在人讲分秒必争啊，每一分每一秒钟 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除阿弥陀名号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事实啊。确实从这个意思来观察啊，摄取的事是变法界虚空性，摄取的理是究竟圆满的自信啊，法界虚空界一法都没有漏，全部在一句佛号之中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才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。下面盖弥陀名号更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。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，你要不要念佛？啊，这1024小时，你念了几多佛？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24小时里头，一秒钟也不肯叫它空过。真念佛人呐！啊，宋朝迎科法师念了3天3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他是怎么念的？一分一秒都不敢空口。所以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。迎客是个出家人，破戒的比丘，啊，恶习气非常重，五欲六尘一诱惑，他就造业。啊，他自己知道，他造了地狱业。如果不能往生，来生肯定在无间地狱，他害怕了。想到地狱苦就拼命念佛啊，3天3夜不吃饭不睡觉，把阿弥陀佛念来啊。我们如果遇到困难了，遇到恐怖了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，叫我们不必惊慌，急难的时候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会现前，菩萨会把你的灾难化解。啊，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，在无量寿会上透出这么一个信息，我们要记住要会用啊。这个话我相信不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人说的，是对一般大众 为什么？如果是修净土的人，遇到困难了，一定会想到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不会想到观世音菩萨。那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效？当然有效。啊，如果你真正肯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我放下了，寿命也不要了，阿弥陀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叫生死自在。啊，真正学了佛法了，净火要放下，私火也要放下。私火是贪嗔痴慢疑，啊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练功，从早到晚，生活当中、工作里头、待人接物，要修什么？修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，修忍辱。啊，这两样功夫得力，你天天有进步啊，断恶修善有进步，积功累德有进步啊，一切人事物对我都是有好处的，就是我念心之处啊，就是我念智念离住宿啊，所以不必逃避，勇敢地接受啊，心里头有不平，念佛，用佛号把心平下来啊，心里头有不服，也用一句佛号啊，念到服服帖帖啊，念到业尽情空啊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啊，学无可学啊，渐渐的让心定下来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了，凡夫烦恼习气根深蒂固，在先前这个社会状况之下，靠自力太难，那我们外面环境尽量不好，所以一定要靠佛力，靠佛力最有效最简单最容易，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无量寿经上告诉我，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对了，要一向转念啊，欢喜的时候念佛，烦恼的时候也念佛

听到这个名号，身心不已，欢喜接受，以名居万德，真正不容易。一个名号能居住万德，万德是什么意思？这一个名号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，念这个名号就等于念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。这是具足万佛，是万不生的，无量无边，一切诸佛如来名号都在这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那么再说佛法，一切诸佛如来所摄一切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乃至于三句经界，无量三昧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，所以说名句万德了，念这一句佛号就一切统统念到了，一样都没漏失。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能不念佛吗？那万德里头包不包括其他宗教？道教里面讲的太上老君，讲的玉皇大帝，基督教里面的上帝，伊斯兰教的真主在不在里面？全在里面。全宇宙包括净土，一句名号统包括了。用恭敬心念，用清净心念，用真诚心念，于是我们才体会到，为什么念一声佛号能消八万一切生死重罪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相信你念佛决定是分秒必争，你不会轻易放过一秒钟。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，你把它放弃了，这一秒就可惜了。真的是分秒必争，一切时一切处， 心上念佛，心里有佛啊，口里要看周边环境啊，周边环境里有不相信的人，不愿意听的人，咱不要开口啊，心里头默念啊，让心中佛号念念相续，真念佛人呐、啊！啊，顺声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呐、啊！啊，能令闻者慈心清净的啊，念这个佛号能够叫听的人，当然听的人啊，具足善根，他听这句佛号欢喜啊。我们还有新的发现，小孩啊，两三岁的小孩，看电视听音乐，音乐听到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他特别欢喜。啊，他跟他妈妈讲：“我别的不要听，我就听着这个音乐好。”啊，他跟着他念。这个有善根的，没人教他了啊，许是善根深厚， 真信愿真啊，这一句话在这个书从头到尾讲了几十遍啊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真信真愿意求生净土，真感，行是真感，就是老实念佛。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，经文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这句话跟经文的意思完全相同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一切佛号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梵语，什么意思？要把它翻成中文，大家就明白了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啊，佛翻成觉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，就是觉悟啊，无量无边的觉悟，照文字的意思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解释无量寿佛啊，他用两句话，无量光，无量寿啊，来解释。无量光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德啊。寿命里面，福德里头啊，寿命是第一的。如果没有寿命，再多的福都等于零啊。所以，无量寿是代表无量的福报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无量寿的？不是啊。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字是所有一些诸佛共同的名号，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一切佛全念到了，不要再念这个念那个的， 全通通念到了。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的名号，一切诸佛都加持你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所有诸佛通通加持你，这还得了啊？你还能找到第二个法门比这更好的吗？找不到了，失去了啊！这是第一个，这个经老说的跟大乘经教相应。第二就是呢，这一句名号啊，统摄一切佛经啊。我们要不要再去读那么多经典呢？不需要了，一句佛号里头所有经典都归这个佛号。换一句话是，一切诸佛所设的一切经典都从这一句佛号里分出来的，佛号是根。那那个诸佛诸经就像一棵大树，枝枝叶叶，枝叶万古，阿弥陀佛是它的根，通通都从这个根生的。啊，那我们说一句阿弥这个无量寿经统摄一切经，讲得通啊，所以我把一切经都放下了，专读这一部经，专讲这一部经，专修这一部经，依旧是一切啊，我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一部心是定的，容易得三昧，容易开悟。如果学许多，学得很杂啊，用心不专，很难得定，很难开悟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一句名号，不但是一切诸佛都念到了，一切经典也通通念到了。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华严经上说啊。那么还包括更大的一切佛法的宗旨法门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所修之法，所行之法，所成就的诸法，都在这一句佛说尽了啊！啊，念这句佛号的人，在念这一生当中，就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功德、无量诸佛的加持啊，无量无边的福德都在其中。那么，今天在全世界，哪一个国家念阿弥陀佛人多？中国啊，所以中国人说的造业，中国人修的福报可不得了啊！啊，你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对于国家有信心。啊，我们前头展现的是无量的光明，这个光明直通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净土法门是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啊，虽叫门语大道，但是它又包括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不出这一句佛号啊。那么心里要有福，要常常有福啊，你这一生不会遇到灾难 啊，心里有佛，佛加持啊，心里还要有孝，要有祖宗，不能把祖宗忘记啊，祖宗加持，佛菩萨加持啊，佛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，祖宗是我们最值得依靠的亲人呐、啊，不要以为他不在了啊！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，告诉我们，人有生死，灵性不灭啊！科学家证明，灵性不灭，那我们的老祖宗的灵性在啊！啊，他时时刻刻照顾后世的子孙，他没有离开我们啊，真正在保佑，在加持啊。我们要爱老祖宗，爱老祖宗，要把老祖宗教导我们这些教训，要认真学习。释迦牟尼佛真难得啊，难得呢，世尊出现这个时代是娑婆国土，娑婆是梵语，意思是堪忍，就是这个世界不好，环境不好，他怎么能忍受得了？释迦牟尼佛能啊，怎么能忍受得了呢？你看，他十九岁，他是王子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他要不出家。他父亲过世，他是国王，谁去了？宫廷里面，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谁去了？啊，出家去过出苦行僧的生活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能体会呀。在家人，无论是富贵，是贫贱，没有不造业的，天天在造业。业不干净的，染业不是净业。在家的菩萨修净业，真修行啊，将来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！在念佛法门，在家啊，不必出家。虽然在家什么，家里面的一切生活随缘，心里头清净啊，样样随顺大众，随顺家庭，随顺社会大众，心里面呢一尘不染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这是在家修的清净心呐，七情无欲，表面上是一样，心里干净，没有丝毫染着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 道明啊。啊，那是家里有一尊佛，家一家人有福气，能跟佛住在一起，佛常常示现榜样给家人看。啊，榜样，总而言之，就是样样看得开，样样放得下，不跟人计较，不跟人争执。这就普度众生了，这就带给众生欢乐 啊，化解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别人不能忍，你看他能忍；别人放不下，你看他全放下了。啊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全做到了，是无主我事。啊，主是染物，染物到非常严重，叫主混主。啊，混浊里的第一个看法错误，见主啊，想法错误了，烦恼主，所思所想的没有一样不是烦恼。啊，生活艰难困苦，有疾病，有生老病死的命主啊，那还有无因之身，啊，因为起这四种主的时候，这个时代就不好了。啊，大环境不好啊，大环境是染缸啊，我们生活在这里头，要有能力通通不染，不能跟世间人一般之见啊，要遵奉遵从佛陀教诲啊，要有防身之法，不堕落啊，这就是持戒念佛求生净土，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。我这一生来到人间干什么？就是用这个人生取得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目标在此地，其他与我不相干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能让啊，不生啊。啊，很简单的生活环境就非常满意了。那快乐无比啊，这清净之路是法喜充满啊。我常常劝勉大家把一切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请在心中，晚上做梦也念阿弥陀佛啊，心里头没有别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存在，都不放在心上。